手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掉眼泪。有人问过是非，说是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，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？就当我从此收起痴情，谁给不给？我会试着放下往事苦，它不需要那么美。但不管你是如何自卑，虽然我曾经将它安慰，那深情的滋味。 星星一样，黑夜隐藏了富士山。我一个人，隔着落地窗，想着我们到此一游的合照。